今天节目当中呢，真的是料很多呀，因为除了我们的节目内容丰富，而且同时给大家准备了非常多的好礼，所以锁定我们的节目绝对是惊喜不断。今天我们节目呢，主要跟大家聊的一个话题是什么呢？因为在315刚过后呢，很多人就是提出了很多吐槽，或者说很多不满，但是机票市场一直以来呢，是一个槽点比较多的地方。但是我们相信，在更多的时候呢，由于沟通不畅，所以造成了无论是退改签的问题呀，飞行过程当中的问题呀，反正是机票的问题多多。在今天呢，我们邀请到了专门的专家加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跟大家好好解答，同时呢，也帮大家扫雷，到底雷区在哪儿？咱们稍后好好的聊一聊。那我们今天首先要推荐的一下，就是我们做客直播间的大来宾。首先为大家介绍的是我身边这位去哪儿网的机票事务部经理徐光业，有请。 大家下午好。非常高兴能够再一次来这里，然后给大家分享一些关于机票的事情。 对，你怎么第二次来了，还有点紧张呢？ 对，这好久不见嘛。 另外这位得你介绍，因为是观光带来的专业的专家佐藤，所以观光有请一下。 对，那么接下来呢，我要介绍一下，这是航太的主，这公众号航太的主理人，也是一个非常资深的航空的专家高鹏， 有请。 听众朋友大家好， 你看一看 二位嘉宾，大家好。 谁是嘉宾？ 我是嘉宾，你主持人。 有点紧张是不是？你看今天呢，我们请来两位专家，因为是机票行业，一位呢是从事机票工作，另外一位呢就是在这个行业当中一直是扫出问题给大家解决问题的专家，所以相信有二位坐堂一定会帮忙大家在这个处理机票事务的问题，包括一些难点都会给大家非常合理的解答。有什么问题的话，也欢迎大家实时和我们互动交流提出来，我们的专家将会现场为大家排忧解难。怎么找到我们呢？大家看到我手上这个粉色的小牌儿，就是搜索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搜索关爱青年计划左下角的视频直播就可以找到我们了。聊天室已经打开，等着您问问题。同时关注这个微信公众号，今天真的是惊喜不断。四个时段我们分两部分会给大家超大的大礼。在之前的广告和片花当中也告诉大家，今天是一个非常特别的日子，因为在6点钟我们的吉米 Z6 将会在我们节目当中横冲出世，现场可以秒杀了。哎呀，真的是，我刚刚看了大礼包啊，我自己喜出望外。首先跟大家吐露一点点讯息，因为在很多的官网上，据说现在已经买不到货了，全国断货。现在有货的是肯定我们这儿有，而且只有10台限量，是没提前预留给我们节目的。今天下单不但可以超低价2799元获得我们的吉米 Z6 这个无屏电视一部，同时您还可以获得大礼包。这个礼包里包括价值300元的芒果 TV 全屏年卡，价值198的吉米 Z6 专用的 3D 眼镜，还有价值129元的东芝64G 的 U 盘，是不是大礼丰富？最重要的是我们有货呀！所以呢，参与方式只需要您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在我们的福利商城找到，或者就干脆在“关爱青年计划”这个公众号当中，咱们打入“买买买”就可以跳入直接我们的商城链接了。进入6点钟哦。我们到时候和大家倒计时。那进入今天的节目当中，首先我们进入的就是第一个小板块，潮流风向标。进入到潮流风向标，首先要为大家盘点一下本周的资讯，但是今天的资讯会特别的生动，因为不是一个照本宣书，也不是给大家灌输什么新闻。今天特别生动有意思的是，在这一周里我去了很多的餐厅探访一些餐厅的新菜单，还有一些特别的厨师，客座厨师加入到我们的餐厅里，给我们带来一些完美的美食活动。所以在今天第一个板块美食方面，就给大家带来一些新的选择吧，应该是北京城现在可以吃到很多不同口味的餐厅。那今天我为大家推荐的是法餐的菜系。今天这个徐光业来这儿呢，不光可以和我们这个答疑解惑，他也是亲历我这个风向标的一位重磅的嘉宾。 就是其实在吃，说吃上面应该是很难 少了我们两个。 对，今天这个四个时段，虽然大部分咱们在聊机票，但第一个时段在风向标里，咱们花一点点的时间聊聊吃。因为我带他前两天去搓了一顿，是不是？ 是，非常感谢。吃的特别好。 吃的特别好。因为首先为大家介绍，在这个板块里想给大家推荐有两个活动正在举行。第一个活动呢，就是2018年的好味法兰西系列活动。因为我们在上周，是这周吧，周一的时候，我和小航一起做我们潮流梦工厂的左右巡航这个板块的时候，当时现场连线了法国旅游署的小楼，在现场，因为正在参加发布会，我们俩在直播间是去不了，但是由于信号不是特别好，所以挺遗憾。结果第二天我就联系了一下，我说我想看看大使的后厨什么样，结果人就给我开放了。所以今天我有机会拍到一些视频，稍后和大家分享一下。那这个好味法兰西系列活动也是指的在每年的3月21号，那今年3月21号又要快到了，春分，3000多位厨师和150多个法国驻外大使馆将会在5大洲同贺法式烹饪的蓬勃生命力，这也是一个法国一个比较历史悠久的一个美食活动了。那今年呢，6月份将会在巴黎举行第一届的国际美食沙龙，所以这也是好味法兰西这么多年活动的一个升级版。那这个活动是什么呢？就是在3月21号的同一天，要为全球5大洲的参与到这个活动的所有餐厅的厨师都要用自己餐厅的拿手菜给大家贡献出法餐的精髓，就他们认为命题作文的精髓是什么，叫呈现这么一道菜。 哦，那原来在法国他们对春分这个节日还是蛮感兴趣。因为我以为 他们不知道， 我只有中国人才会在春分那一天就特别讲究哪个节气吃什么， 他们不知道咱们这儿过春分。但是3月21号应该是历史定下来的一个特别有纪念意义的日子，因为在那一天，就是很多年前，曾经这个活动的领军人物，也就是创始人，就说我们要办一个这个活动，让世界了解真正的法餐是什么。因为我们印象里好像西餐好像就是法餐了，但不是。 对， 各个国家的菜系味道都不一样，所以呢，在这一个日子里就做了一个这样的活动，我觉得还不错，对我们来说可以一股脑的尝一尝。那在我们国内参与到这个好味法兰西的也是有很多家餐厅的，到时候到一些西餐厅，如果您看到这个大标语，可能他们也加入进去了，所以在那一天有可能我猜会有一些特别的菜单。但是前两天我就跑到大使馆后厨，想看看大使平常吃什么。 其实我们很多人其实都很想吃到这些。对对对，因为比如说像大使啊，然后比如说像一些那种 外交官呐、 他们到底是吃的和我们有什么不一样？ 我在想，是不是法国使馆后厨做的饭比一般法国餐厅是不是要更专业？但我不懂啊，所以我去探访了。也是因为这次采访的机缘巧合，我决定从此拍一系列。就我闯后厨这个系列， 我觉得这个挺好的， 除了 带我们看一看， 对吧？ 除了今天这个我个人拍的一个小采访以外，从下一期节目我打算每一期给大家展示一集。我们现在已经做成一个特别的视频， 就吃不着我们还能看看，是吧？ 说了好惨。我现在给大家展示一下，我当时在采访的时候，就是有一个在使馆后厨拍到他们正在做主菜和汤的这个部分。 厨师，这个是什么？ 这个就是装饰，红椒粉。 他是中方的厨师。 哦， 这个是一个汤。 厨师在为我们准备汤。 对对对，锅盘。 上面刚才厨师长在介绍，用的是红椒粉在上面。 这个厨师， 这位是现在目前法国使馆的法方的厨师长。因为这两位，一个是中方，一个是法方，他是法方的厨师长，他叫 Julian。 我这样翻译， 翻译的非常准确，就是饺子汤。 我刚才就是自己翻译了一下，我说这个汤是什么呢？他说就是有面有肉，我说那就是饺子汤呗。 这个应该叫做面片吧，就更准确一点。 但刚才中方厨师说我翻译的很准确。大家是不是很想看到我们的视频？因为我们是一个可以看得到的广播节目，搜索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就可以看到了。现在我拍的这个视频就是汤已经上桌了，你可以看到这个浓稠的汤汁。现在我是在这个后厨拍到的闪电泡芙的制作过程。 那我很想知道他们一顿饭大概要做多久，因为我知道吃法餐其实需要耗很长时间， 主要是上菜慢啊，呵呵，得一道一道来，对不对？ 对，所以其实他们可能从早上起来10点钟就开始准备了嘛。 对，其实挺有意思的。你看现在基本上这甜点已经做的差不多了。怎么样，是不是还挺有意思的？ 就是有点饿。 但是我也当时也采访了，我是说你们介绍一下，就刚才不能只看甜点和汤啊，我们想看点硬的。那其实也有。 大家好，我是法国驻 华使馆陈宇。我们新的一届好味法兰西活动将于3月21日在全世界150个国家的3000个餐厅共同举行，当然还有法国驻各个国家的使领馆。现在呢，我们来到法国驻华大使的后厨，然后让我们的那个肖先生给大家介绍一下整个后厨的情况。 您好，肖厨师。 好，现在我介绍，这是我们使馆的主厨朱莲先生。 Hello， 朱莲。 Hello， how are you？ 这是我们的张师傅。 你好，张师傅。 这是我们的甜品师 Celery。 对，刚才也拍到了，一会儿我们吃泡芙。 好，下面我给大家做一道我们今天的主菜羊肉。 Julian, could you help to introduce something our dishes? Okay, it's like spring dishes. It's waiting between lamb and foie gras. With asparagus, fava beans, celery, and foie gras. So it's very famous dishes with more sauce. 好，今天我们的主菜是由两种羊肉组成，一种是羊排，一种是羊马鞍。这两种我们都取最嫩的部位。 好， 来为大家演示。还有我们配的 sauce 是羊肚菌的 sauce， 用那个羊肚熬成的汤，完了我们加了羊肚菌，之后我们会配一些南瓜泥，来丰富一下菜盘的色彩。 好，这盘是我的， 对， 现在开始做了。现在先要进行一个摆盘，刚才介绍的这个是南瓜泥吗？ 对，南瓜泥。 光光饿不饿？ 是 马上就要到饭点了。给大家看这个，确实是，还是挺下饭的。 这样互相伤害好吗？ 选择方面呢，也是一般很多人喜欢吃。 刚才很多的朋友已经跟我们交流了， 对， 都觉得有点饿。 就有一些人就是这个赞确实是不断啊，就尤其是当把说介绍说是要上主菜，然后羊肉的时候，哎，这个一下就上来了。 大家都是很喜欢。这个美食的话题，你看我们那主菜基本上已经摆的差不多了。你看，我觉得出品还是不错， 都是很讲究， 无论是色彩啊，感觉包括肉质的那种感觉，我觉得都非常好， 这个有羊肉，有牛肉，还有鹅肝 啊，那都是法餐里面非常对非常精髓的地方， 所以就会有不同的设计，对吧，肖师傅？ 对。 我觉得这个法餐。Good appetit。 我们三句话出击。Bon appetit。 Bon appetit。 Good appetit， 就是祝大家好胃口。好，就是我的菜已经完成了，现在我要去桌上吃了。So Julian cheese。 Good appetit。 Good appetit。谢谢厨师们，我们期待着这道好吃的菜品。 光光有没有学一个句新词儿 ？Bon appetit。 啊，这个。就我不太会发那个小舌音，哎， 没有小舌呀，够 appetit， 哪有小舌？ 就其实我的意思就是我绝对不跟你学。 总之我是觉得挺有意思的，因为法餐的出品啊，摆盘都是让人觉得很棒，很有创造性和设计感。所以如果大家有机会在这个3月21日那一天，也许可以到北京比较知名的几家法国餐厅都去尝试一下，也许他们那天会有好味法兰西系列活动的不同菜单出炉，所以特别一样的。哎，美食时间有点饿，虽然5点多钟吧。咱们 我觉得北京现在越来越好的事情是说，我们不需要出门，我们就可以尝到各种不同文化，然后能够的很多精髓，尤其是美食嘛，美食其实是文化的一种精髓嘛。 下面还有跟光光有关系的，就是前两天我带他去了一个胡同里面，尝了一个来自荷兰的一位米其林餐厅的厨师，但是这位厨师呢不是在咱北京工作的，他只是到了胡同那儿有一个叫 Temple Restaurant 的一个餐厅，在那里客座3天，然后给大家展示这位厨师他的一些对法餐的理解。然后当时光光有发言权，所以现在我放一下哈。当时这个厨师长很有意思，他一到放甜点的时候，他就出来了，拿一罐冰激凌，假借是给大家碗勺冰激凌的机会，想跟大家见见面，是吧？ 对，而且其实我觉得法餐的就是他的主厨非常认真的一点是说，他希望能够和别人交流，然后问问大家的感受。 你看现在这个视频里面，就是徐光业同学 啊，对，他在给我做就是讲解，对，舒芙蕾，对。 好吃吗？ 这是 vehicle 厨师长。 其实说实话，因为我不吃香蕉，但是其实那一款甜品是我觉得很好吃的一款香蕉味的一个舒芙蕾。对， 小叶。 特派小记者说你呢。然后后面呢还有关于他个人的一份采访。 现在呢正来品尝美食了，因为今天呢我们来到 TRB 的餐厅，这是在护城边上一个开的一个法餐厅。在这里我们特别要邀请到的是在我们这个餐厅做客三天的来自荷兰的厨师，他的名字叫 Vehicle. Is this right pronunciation? Vehicle. Okay, I'm not sure. 我不太确定他的名字我念的对不对。那我们现在就简单的邀请 Vehicle 给我们介绍一下这里特殊的菜品。So, Vehicle, I really want to know, that's very special for me. Mm-hmm. I taste so many different dishes here before with a regular chef. Yeah. But you really make me feel... Grapefruit, orange, and lemon. And with some sesame inside. Mm-hmm. Let me translate to the listeners. 我们的那个 Vehicle 主厨就给我们介绍，他这个菜品当中有一个特色，就是从这个开胃菜，有一个是用蟹肉和新鲜的水果，然后搅拌在一起。虽然看上去很一般很普通，我稍后会给大家图片会看得到，但是你当你尝到的时候层次感非常好，因为水果的果香气还有经过冰镇的手法，加上了这个蟹肉本身比较软嫩和新鲜，所以口感很有层次。 So Vehicle, I think you just stay here 3 days, very short time. Yeah. But I think it's very special for us and also a good experience for you to stay in Beijing. Is this the first time to here? The first time in China, yes. How do you like it? Lovely. Yeah. 我们的主厨说非常喜欢北京，尽管他可能这一次只在北京做一个三天的短期的特别菜单，但是他有非常美妙的经历。So welcome to come to Beijing. Maybe we will. Every year is good, but every month, hopefully. I will ask the boss of TRB. Maybe he can arrange something. 只要老板报销机票，他也愿意常来。So this is really hope you have a very good time. Yes, really. And hope you can see you again.Yeah, we looking forward to your new dishes. Thank you very much. Yes. Thank you. 所以我们稍后会把很多的好吃的图片给大家共享一下，让大家知道来这位来自荷兰的，我们也是米其林餐厅。I think the Vehicle, you're working the Michelin stars restaurant. Yes. 所以现在我们北京可以有很多的餐厅尝到不同的米其林餐厅的厨师带给我们特别的菜品，以后有机会的时候跟大家一块分享一下。 Thank you so much. Thank you for dishes. Thank you. Tastes good Lovely. Thank you. 怎么样，光光还记得那天吃的好吃的哈？ 对，尤其是那一道甜品我印象很深刻，因为其实我自己是不吃香蕉的，但是它那个舒芙蕾的那个泡，那个奶泡，然后的那种清香味儿，其实还很吸引人的。 真的味道很好，是吧？ 对。 所以呢，我们给大家现在展示一下图片哈，这个有图片为证。首先为大家展示的是在食馆里面，我给大家看这个 这马卡龙。 对，这个是欢迎小吃。高鹏同学，你虽然没吃着，你也可以看看。 轮到我了。 这是马卡龙，然后使馆的，这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中方和外方的两位厨师长，然后他们给我们当时，这都是开胃小吃，这是刚才那份汤，还有他们的菜单，这就是最后他给我们摆盘那份 主菜。 看这个甜点，这就是泡芙的部分。 其实我真的觉得，就是他们做所有的摆盘非常好看，而且就是很有春天的气息。我觉得可以3月21号，如果大家觉得说我想尝试一下的话，是可以去看一看。 然后这个是我和徐光业一块去的。Temple 他们那一次邀请的这位荷兰厨师客座厨师，看。它这个出品真的是五星级酒店的规格，我个人觉得。 而且它的配酒非常好啊，真的是，每一道菜它的配酒都非常的讲究。 我觉得光光其实是学过品酒的，对吧？ 对，就是初入门的稍微学了一点。 这道菜是我印象最深刻的，层次感非常的好，所以真的是有一段非常美好的时光。但提到了其实，美食之后，我相信还是有很多朋友是非常。关注我们今天的秒杀活动呢，所以在这儿为大家介绍一下，我们整6点钟的时候会开启我们前天一直到今天就在片花当中无数次跟大家推荐的来自吉米的 Z6 无屏电视，在我们节目当中的独家售卖。我们今天的特别价格是2799，同时您还可以获得 我们的982潮流大礼包，价值300元的芒果 TV 全屏年卡，价值198元的吉米 Z6 专用 3D 眼镜，价值129元的东芝64G U 盘。您可以在其他官网上买到的价格应该是2999，但是基本上都没有货了，而且不包含刚才的大礼包。所以说一下购买方式，6点通过982的官方微信公众号，也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关爱青年计划秒杀团购资格，怎么获得？就是在我们的福利商城，您可以找到我们的 Z6 信息，同时以0.01元的资格拍下购买资格，稍后我们的工作人员就会跟您在48小时之内联系，然后您别忘了把手机和联络电话写清楚了，如果联系不到，那您可能就会丧失购买资格了，所以这样难得的机会，大家千万不要把这个信息搞误。另外呢，我们在下两个时段之后还会有特别的红酒，应该是光光最喜欢的红酒的秒杀。那至于那个活动是怎么样的， 就买不了了 吧你要是一会儿是边上节目边手快的话也可以， 那我就是到时候会跟大家说一声哎，停一停，我要秒杀了。 然后呢，再到时候还会有跟大家更多的福利分享。那跟大家介绍了关于这个产品，可能很多朋友在前天节目没看到，没关系，我们现在和大家一起温习一下。 今天呢，我们看到这样的一个吉米全新的Z6 来到我们的眼前，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我们还是先看几张图片吧， 对， 好吗？因为我相信很多朋友们已经在好奇了。那今天呢，其实我们也要跟朋友们去掰开揉碎的，好好去细细的去分享一下这样的吉米Z6到底怎么回事啊？一会儿我们可以把机器拿近一点，然后给他们特写，好吗？我们先看这第一张图片，它的正面的正图啊，就是吉米的 Z6。无屏电视 Z6 漂亮， 对， 漂亮， 非常的简约。 我想 注意一个细节哈，你像我们前面讲过很多的投影产品，包括吉米之前的老产品，它的那个就是它的那个光，它的那个投影的头是露在外面的，这次是有一个玻璃啊，直接给它 罩起来了， 对，这样的话会防尘， 防尘， 哎，对，也可以能够防刮花。 旁边的这个后面还有不规则的设计的，这个右边的这个是哈曼卡顿的音响。 扬声器的位置， 扬声器，对， 非常漂亮啊！这个开孔很精致，它不是说那种说方方正正的一些死开孔， 对， 它是到越往后越松散，越往后越松散， 对， 给人一种就是灵动的质感。 再补充一下，它也拿了今年的红点奖 ，没错， 吉米是3款拿了红点，还有那个刚才的那个激光电视也是拿了红点， 没错， 红点奖是一个非常有名的一个设计奖项， 对，其实苗生在德国待了很久的时间啊，对于这个德国的设计应该非常的了解。 悄悄的说，很久就是几个月， 已经很久了。对，旷多少久班啊？是吧？没上。当然，其实你看到我们这些照片也好，看到这个设计的这些个小的细节也好，能够让我们真的知道，其实吉米给到了我们一种更加全面的观感。那能够给到我们一些使用什么样的体验呢？其实刚刚我们在测试时候，我们在这个直播间里边啊，在调试时候也经历了一些个比较有意思的环节，就会发现，在这个光线的变化当中，它有它不同的表现能力。另外，由于我们这个直播间的面积所限，它没有办法打很大的屏幕，所以我们只配备了一个84英寸的屏幕幕布而已。那其实完全你可以在家里边，墙够大的话，可以配一个130寸的，完全没有问题。 130、150，我觉得都可以。 现在我手里拿的就是一个吉米 Z6 了哈。它的这个光头是非常的重要的，就是所谓的投影的芯片是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了。 可以稍微举高一点点吗？ 对，好， 因为下面有字幕条。 好，大家可以看到这个直播里看到我们这个吉米的 Z6 的这款产品了。那其实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事情，它能投多少的亮度出来非常的重要。 对， 那吉米的这款 Z6 采用的是700 ANSI 叫盎司流明。 什么意思？ 安 司流明听不懂。 就亮度有很多个不同的描述，比如说 lux 啊，就是包括说流明，然后很多厂商会用这种大家对于。 小微答题开始了，如果全国的电视机每天少开半小时，一年可以节约多少度电？ 不知道。 70亿，洗一次澡平均需要耗费几升水？ 不知道。 60升。 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不仅有各种环保知识、环保妙招，还有趣味的微蓝北京环保公益活动邀您参加。 本活动由首都文明办、市环保局、市志愿服务联合会、北京电台联合主办。 你听得见送别时长长的背影， 你听得见康桥上的挥手告别， 你听得见雨巷里撑伞的姑娘， 经典的文字你听得见。

这样吧，我们生动的来看，就是可以先看一些图片，图片上是去哪儿网他们总结了一些关于市场方面的一些大家吐槽点也好啊，评论点，无论是好的坏的，我们都做了一些截屏，看看大家是不是代表了所有听众朋友的心声。所以如果大家想看到我们的节目，然后看到我们这些图片，就别忘了搜索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找到我们，看到我们，给我们留言提问，同时稍后还可以参与到我们的秒杀哦。好，我们进入主要的板块，咱们现在看一张图片哈，看大家现在可以看到的，这应该是飞行体验当中比较重要的几项，对吧？ 对， 两位给我们 它里面有点赞的，还有翻白眼的这两种， 翻白眼一定就是不喜欢嘛， 对 吧？ 对对， 所以这相当于是一个小的榜单，对吧？ 对， 上面这一溜是大家觉得不错的，下面 好的， 下面是不好的，所以上面是红榜，下面是黑榜，好，首先觉得好的地方是服务周到。 我觉得这个服务周到应该是其实挺广泛的啊，因为在我们这个平台上面看，有很多人就是说，哎，这个空姐长得很漂亮，她可能也认为说是服务周到。然后有一些就是说，她可能比如说给我经常倒一些水，她也会觉得服务周到， 主动热情，是吧？ 对对对对。还有一点呢，就是第二点，其实我觉得可能是一些航空公司，就像苗山刚才说的，就是能够提供一些很有意思或者说很好吃的一些餐食。因为很多人都是觉得说啊，航空餐嘛，尤其是经济舱的航空餐，其实并不是那么特别的好吃。但是现在很多，尤其是国内的航空公司，会对于这种餐食有一些很特别的点。那么我觉得就是看到很多人的评论里面，也会说是，就只要有一点点小的特色，大家都会觉得哎还挺好的。 然后刚才第二点呢，就是特色餐食。 对， 这个餐食好不好，大部分都应该说是不好，大家觉得。 对，但是反而是说有一些就是那种比较特别的，比如说像某一个那个航空公司经常会提供老干妈，这个就是大家就会在那个评论里面就会说，哎， 这算特色餐食 啊？对，这真的算是特色餐食。 但对于我这种不怎么吃辣的人，对，没用啊。 那就是比如说还有一些航空公司会特别配一个辣椒酱，然后或者说是它会有一些果汁儿，然后我记得好像有一个航空公司会提供芒果汁，是吧，高鹏？ 对，是有的航空公司其实是这样的。大部分客人对航空业的这个期待是什么呢？他大家其实需要一个是服务差异化的问题。我们每你永远在说啊，鸡肉米饭、牛肉面条，我们吃了那么多年，吃了十多年了，没怎么变。其实也是因为一个成本问题。其实那么多年来，航空业受到各方面的油价、各种运力的压力，它这个没有办法花太多钱去改善餐食。这些年我会发现已经变化很多了嘛，国内航空公司 对，然后越来越像样了。然后我也看到，特别最近听到那个国内一个很大的航司推出那个鳗鱼饭，日式的鳗鱼饭，哇，好受欢迎。 哇，听着就贵，成本好高。 但是其实是大家会觉得说能有一点点新意，大家就挺心满意足的。所以我觉得其实可能消费者对于服务的要求没有大家想的那么高，但只不过是能够有差异化，或者说是能够有一点就是不一样的地方，大家就其实还挺圈粉的。 而且现在有个很大家一个问题是，我们现在在中国啊，中国周边我们在日韩啊、港澳台地区，航空业已经发展很多年，而且亚洲的航司的服务业本来就是很高。我们去大家去跟他们比，我们觉得国内航司有的时候还比较弱一点感觉。但事实上，如果你去欧美，如果我们的听众里面有很多人去欧美国家去过之后，就哎，其实那飞机上啥都不会给你， 还是咱们好一些，是吧？ 还是国内的好。 对， 然后排名第四红榜的是机上 WiFi 的问题，大家觉得非常高兴，现在可以上网了这件事儿。 就是大家可能一开始是觉得说，哎，上飞机可以开手机这件事情就觉得特别好，能够我看一看视频啊，因为并不是所有人说我上了飞机以后就会拿着 iPad 啊，或者说拿着 Kindle 啊，但是说能够打开手机哪怕是飞行模式，我觉得还都挺好的。所以大家一开始是对这个有很多表扬，慢慢的有一些航空公司开了比如说免费的机上 WiFi 服务，那么这一下它的好评率就增高了。 哪怕有一些收费的，好像对于一些商务人士来说比较着急的，比如发邮件，因为工作上的事儿， 其实我觉得是幽闭恐惧症， 是吗？ 有的人是当时在 WiFi 这个事情上面，我们做过调研，说有的人你愿不愿意，就是很多人担心说，比如说我一旦愿意开手机的时候，有的人可以视频通话、打电话之类的，他会吵到周边的乘客。但是大部分人会觉得说，我们大家都有电子产品的依赖症，如果在飞行三个小时、五个小时，甚至于是长途飞行的话，我是跟我的朋友是失去联系的，这种感觉他们感觉不好，他们希望就是哪怕能用微信，我能跟他说，哎，我还蛮好的，我可以发些照片， 挺好。 哦，所以就是这是大家目前都有的一个心理问题。 其实我也想问一下，我们现在的听众朋友，大家愿不愿意为机上 WiFi 这个事情付钱？你们大家愿意付多少钱？其实挺好的，因为 好，大家就可以交流一下。 对，我因为去年我去搭汉莎去德国的路上面，我如果没记错，应该是120-130块人民币飞全程，这么一个费用。啊， 因为这个行程相对大概是10小时左右吧， 10个小时左右。对， 那如果就是看这个行程时间的话，其实还可以哈。 对啊， 对于你迫切想跟人交流的人来说，就还可以。 其实现在国内航司有很多航司已经开始有了，但是还没有开始收费。 嗯， 其实只是大家提前抢一下，然后还我试过网速不错，还能跟别人视频通话。 哦，你们对这些都有迫切的要求吗？ 我觉得是。 你也有吧？ 我还好，哎， 我一点都没有。我一点都没有， 好吧。 那你在飞机上会做一些什么？ 我上飞机就睡，睡得特别好，质量非常高。 哦， 我连看电影其实都很少看。 好了， 因为比如说那些电影啊，有一些电影我其实还挺想看的，但是我对视听要求很高，对于那么小的屏幕清晰度又不好，我觉得如果我草率的把这部电影看完，我对不起导演。我会选择在一个比较好的观赏环境里去看它，所以我可能就直接倒头就睡。而且我觉得对眼睛可能也不太好，如果在那儿看电影的话。 哦， 所以我在飞机上基本什么都不做。然后呢，如果饭来的时候，我会敏锐的从睡梦中苏醒，哎呦，闻着香味儿了。 对， 我起来吃一个饭，然后倒头接着睡。我每次都这样。 其实有酒喝最好。 如果有的话，可以小酌一口，然后呢，更加帮助睡眠质量提高。 哎，这其实好，我觉得可能很多人都喜欢你这样的乘客，然后就是 省钱。 对， 省 有的人，我听说啊，就其实很多人他们在飞机上面是很难吃下东西的，然后无论你再好吃的东西，其实对他们来说也没有什么太大的吸引力，所以他们其实是就会买一个那种眼罩说。不用管我，或者说勿吵等等，然后就是其实一上飞机以后就会戴上，然后戴上耳塞，然后就进入到睡眠的状态。 你看我多省钱啊。 对，那个刚才光光说的那个服务的问题，就是说有的人觉得说，哎，有很多人天天来问我要吃什么要喝什么，需不需要给你拿报纸拿个枕头什么的。我认识很多他每天在天上飞的这种各种航空公司的高级经营会员，他其实对航空业的需求很简单，就是说我需要的时候你帮我，如果不需要的时候你别来烦我。我们叫提供有限度的服务。 我猜商务舱是这样的吧？ 经济舱也是。 是吧？不，我的意思就是，我猜你刚才说那种理想状态， 啊， 商务舱一定 是 这样的。 没错，没错，没错。 如果大家有机会去乘外航的话，尤其欧洲的航空公司，你放心吧， 没人理你。 对，你想让他一直问你，先生冷吗？盖盖被子吗？先生要喝水吗？先生要吃点小食吗？你放心吧，没有人理你。所以有的时候你嫌人家烦，没有的时候你倒是知道心里荒凉了。所以刚才这张照片基本上就是红榜，就是大家认为目前航空公司总体来说好的地方，对吧？咱们再说不太好的。 不太好的地方，其实第一点， 这是老生常谈了。 对，第一点，其实我觉得可能，无论是哪一个航空公司，都会面临着一个准点率的问题啊。这个因为确实是航线比较多，然后尤其是各个城市，要有像北上广深，然后这几个大的城市，它都会面临着这样的准点率的问题。然后南方一旦有雨雪呀等等啊，它就会存在说可能会有一个延误的情况发生。但是我觉得可能我们这边有一个评论就写得非常好啊，就是说虽然说是准点率低了，或者说是有延误，但是服务确实是能够给他迎来一些点赞的地方。那你就是我就记得我当时是从大阪回北京的时候，然后是京亭好像，然后正好那个航空公司是遇到了这种就是算是需要是延误的一段时间，然后 有理由延误。 对对对，有理由的延误。但是当时呢，空姐的服务特别的好，就特别的耐心，就是， 让你不好意思发飙。 对，然后一开始就先说啊，现在已经过了多长时间了，我们知道就是大家心情比较不好，然后我先给大家发点水，然后因为那个餐食已经发完了，其实是没有必要再去发这种水的，然后他就先给大家有一个安抚，然后给大家发了水，然后呢又会说我们现在就这个情况，大家排队已经排了非常多，但是因为我们飞机上有一个孕妇，然后特别照顾我们，就是他很及时的会通报一些他现在的一个情况，告诉我们是具体什么情况，那我就 作为乘客来讲，我说哦，那既然是这样的话，那我们就原谅一下或怎么怎么样，那么他就心里其实是有一个预期的，这样其实会降低就是那种内心当中的愤怒。因为其实我觉得可能很多人啊，面临着延误这件事情，他们最大的问题是说到底什么时候飞。那么这个时候空乘也好啊，或者说是有一些广播也好，能够告诉你说啊，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让你知道就是能够有一个就是谅解的一个度，我觉得大部分的乘客其实是可以原谅这件事情的。 嗯，高鹏你怎么看？ 是这样的，您刚才说的是在飞机上已经登机了。 对对对， 我觉得我最好的体验其实是当时在香港，那个航班就明确是因为北京的雷雨，那个我们飞机飞不了， 滞留了等于。 然后航空公司又给了一个 coupon， 说啊，你就拿这个 优惠券。 去机场的任何一个餐厅，然后你就去吃一顿饭吧，可能七八十块钱港币。你觉得说，其实吃东西这件事情，其实会减轻你的焦虑，就觉得说你没有那么愤恨了，因为吃一个很好吃的炸鸡啊之类的，就很高兴。这个是一个问题。还有一个就是，请大家理解，因为没有航空公司愿意主动去延误。 对，我觉得这一点可能要跟大家说一下。 对，因为你知道那个飞机本来买了就很贵，如果按照它的财务周期的话，它平常的每一天，航空公司特别愿意它每天飞飞飞，然后飞机落地赶紧下课。然后上课，然后赶紧飞，把 翻台率是不是 翻台率高了，我就挣更多的钱，对不对？但是其实，这个关于延误的原因啊，太多太多了。因为航空业是个非常集成的一个各个环节，万一哪个环节掉链子，也许不是航空公司的原因啊，那个请大家有时候理解一下，这个是这样的。 其实我觉得二位其实都提到了一个关键点，有很多的朋友觉得不能理解，但是其实我觉得大部分人是能理解的。但我们需求有一个前提，就是我们存在感。对不对？ 没错， 我是觉得你要不能忽视大家。比如说你哪怕有非常正当的理由，像高鹏刚才说的那样，北京呢下雨了，就是没办法降落，那这边不能起飞，而且行程不是很长，预计比如三个小时左右飞到北京还是下雨的，那据推算现在是不能起飞的，这是一个非常正当的理由。但是就因为你有正当的理由，你就把客人不管了，那我觉得大家也会觉得不理解，心情不好。所以无论是什么理由，只要造成了这个，我需要前期的沟通很重要，对吧？ 没错， 把客人真的放在心上，因为感同身受，每一个人哪怕是一小时的行程也是在路上的那种焦急感，希望到目的地的心情，我觉得这个互相应该体验，不能光让这个就是旅客朋友们理解航空公司，我觉得双方要沟通和理解。 对，就其实可能更多的这种服务是一种沟通的一种服务， 但是 并不是说你需要多做什么，但是 你还是要把，还是那句话，你得把我们放在心上，对吧？不能老让我们理解你们，是不是？咱们得互相理解。 对对 对, 对， 是不是？这点很关键。好，我们再看看第二点啊，这个暴力托运，这个是大家特别不能忍受的。 这个其实 箱子摔坏是不是？ 对，箱子其实摔坏的，虽然说这个几率在我们平台上并不是很高啊，但是只要是遇到了一次、就是、 在中国不高 啊， 在中国 欧洲我觉得比较高。 是这样的，就是这个曾经有一个数据 CETA 的一个数据，它是关于这个航空我们叫不正当行李运输的一个概率。大家去欧洲一定当心。那两个机场的名字我就不说了，因为曾经这个报告连续发布了4年之后，那几个国家开始提抗议了，说你不能说我们最不好，真的非常的不好。 我猜是慕尼黑机场。 还有一个 是有一个慕尼黑吗？ 有。对，然后 看来你遭遇过什么？是吧？ 其实是这样啊，就是 行李套都没了。 是这样，就中国的航空公司，就是中国的机场普遍比较新一些啊。然后呢， 还有一个是哪儿？ 这个、 你快告诉我吧。好难受。巴黎啊， 对， 非常正常。 然后它其实有个问题，就是如果是摔坏的这些情况下面，你有的时候也别去怪行李工给你看到搬的那一瞬间，其实它不是最大力的，而是那个机器在传送的那个分拣系统里面，那个箱子去绝对是在摔，在各种滚动，各种摔。然后呢，最可怕的是偷。在欧洲很多机场，他是主动去偷窃行李的。这个情况下面， 是存在的。 是，其实航空公司在售票的时候已经反复跟旅客说，不要放贵重物品在里面，因为行李就是行李，不要把珠宝放在里面，高级的腕表放在里面，被偷了那就 不管赔的， 不管赔，真的不管赔。这个你说到哪里都不管赔，对。 所以这个是暴力托运，但是这个问题我觉得自己咱们也注意点，在这个托运行李里，行李的构成咱们可以自己把贵重财物随身带着哈。 对， 是。 然后第三个问题再给大家点出来看一眼哈，改签费高，这个其实我也想吐槽，也不算吐槽，很多航空公司因为改签费的规则不一样，然后呢哪怕是同一家航空公司的不同航班的改签费的规则也不同，然后再加上同一行程或同一班航班上面不同舱位的 也不同，所以说实话这是一个很复杂，所以很，而且在买机票的时候通常这是最小字儿的部分，大家有时候想注意都找不着，所以你说这个改签费高这个问题也不别怪大家会觉得这是接受不了的。 其实我们觉得说是很多时候大家觉得说改签费高啊，或者说是退改签费用高，它其实是就像你说的，因为他不了解这个规则，或者说他可能不太清楚，他 很难了解。 对，很就是尤其是当我们越来越多人去坐飞机的时候，大家在选择就任何一条航线当中，你在选择的时候，大家会第一个感觉就是说我从低价价格，就价格越低我肯定就越买这个，就是这个舱位也好，或者说越买这个票。但是就是其实有一点是说价格越低很有可能改签费用是越高的，这个 对，基本上是成正比的，不是成反比的， 是这样，就 是吧， 按照我的理解啊，是这样，就西方我们其实中国人大部分开始坐飞机十来年历史，但是在西方已经是有五六十年历史，可能1950年代开始，就是西方航空业大发展的时期，他们就开始坐飞机，逐步形成了一些惯例，这些惯例其实是相互的啊。那就是说你比如说啊，你就说我买了个折扣机票，你说你不让退不让改，但你买全价机票的时候他是让你改的，对不对？其实它是一个相互的一个东西，就是说你当你选择不同的价格的时候，你得到的你的义务也不同。你所以说，你看我提前半年买一张机票，比如说你刚才说的去福冈，你花多少钱？ 对，我跟大家报告一下，我买了今年2018年跨年跨到2019年的北京往返福冈的机票，1300多含税。 但是你的票是不让改，不让退。 对，它会有一个这样的，就是不让改签或者说是不让退票的这么一个规则。 很多商务客人就说，你看我们身边有好多朋友，比如买了一张北京上海的，甚至于他手里有10张这个机票，但是他当天他就不去了，他临时我就不去了。但是如果我要去的时候，这是一张全价机票，我随时随地打电话去控这个座位，甚至于我到了机场说我要上这个飞机，我去候补这个航班，对吧？因为他是个全价票，他在他的那个票务系统里面有他自己10张票，他随时可以用哪一张就可以走。那么当然，你说如果我是买了一个经常北飞上海300来块钱含税了，有吧？有。经常有，但是你就是提前了半个月或者一个月买一张票，对不起，一定不让你改。就是我是航空公司是绝对不希望这个座位是被空置的。 就是其实这可能就是关系到一个问题，是说航空公司更希望他自己这一趟航班里面的所有座位都能卖出去，所以他就会存在这么一个情况。 这是个反要求，对。 但是就是我相信每一班航班的规则不同，还是像我们刚才说的这样，但是大家要保护自己，就是要在买票的同时，有的时候虽然特价哈， 对， 分分钟可能就没了，但是您还是要在下单之前看一眼改签规则是什么。 对， 通常极便宜的可能就是都没有改签的条约，你就不能改，不能退改签， 对， 是吧？可能一折三折。 对，去那网是点好，你在订票的时候，你能看见这个航班上，它跳出一个弹化窗，它告诉你了，你这个票如果比如说你买了，你要是退是多少钱，你改是花多少钱。 很多 OTA 其实，在你的搜索的这个框上面， 对， 就会有一个退改签的这么一个，就是一个显示，你把它点进去，你可以看一眼。尤其是像比如说可能行程不是特别确定的人，我觉得这一点还是很重要的，一定要提前看一眼。自己如果说是这个觉得这个成本相对来说还是比较高，建议大家要不然就是等一等再买票，因为尤其是国内航线，它的某一条航线当中的它的全价经济舱其实是差不多的固定的一个价格。那么如果说这个价格这个成本我们可以计算的话，那如果算下来其实可能差不多，或者说是就是真的全部加起来可能改签的费用比一个全价经济舱还要高的话，我建议大家还是就是买一张全价经济舱，这样可能就是它的损失会要更少一点。 你就算这么说，我也想买便宜的，说这也没用，知道吗？ 其实 对， 不是中国，不是中国，全世界基本上所有的旅客都是价格敏感度高的。 对，当然， 都花自己钱嘛， 是生活所迫嘛，对吧？好，我们看到这个黑榜，也就是说我们在这个买机票过程当中，不太满意的地方的最后一点。大部分大家票选的是无免费托运，但其实这我能理解，这个通常指的是廉价航空吧。 对，低成本。 其实在美国的大部分的全服务航空公司没有免费托运额，而且他对你随行行李的要求非常的高。其实大家我们观众很多去过美国或在美国生活过读过书，他都知道那个国内呢，其实你看啊，我就说国内航空公司，哎呀你看我只超了1公斤，我2公斤啊，算算算就让你过了。这个情况你要搁在国外 你在日本就知道都不行，你那一公斤必须给我拿出来。 其实对，在这方面国内航空公司相对是要松一些， 松一些， 松很多， 松一些，对， 而且价格也一样。你就在欧洲要是超个，比如说哪怕你超一斤两斤，可能都要付比如100欧左右， 没错没错没错， 大价钱， 没错没错。所以说你看欧洲人会出现一种衣服里面可以塞各种东西，穿一个衣服上飞机，但是你看在国内大家会有这样的需求吗？没有，大家不会这么买。 所以就是在欧美国家这已经是一个习惯了，大家习惯这样，但是在国内我们还并没有习惯。所以当有航空公司免费托运的行李要么件数少，要么公斤数限制很低，或者是你干脆就不让的时候，大家是接受不了的。但是廉价航空由于它价格也低，所以大家有的时候就说哦，因为人家一开始就没有免费行李这件事儿，大家也就习惯了。 没错。 但是现在回头看，廉价航空真的是般般都便宜吗？也未必吧。 其实我觉得可能像比如说我这次买的这个机票1300往返，对于很多低成本航空公司的那种 做不到的， 也就差不多，甚至就比这个价格还会再稍微高一点。 对，但你这是全服务航空公司啊。 对，所以其实我， 但是其实我们有的时候说廉价航空并不是指的它机票便宜，而是它是低成本航空公司。LCC 它是 low cost 这样一个航空公司，它其实的意思就是说我的因为运营成本很低，甚至于我不使用机场的廊桥啊一些东西。如果在日本做过日本的那些低成本航空，它连省到什么程度，省到连电子屏都不没有，然后每天有个人举牌子举纸说哎这个航班登记都是临时打印的纸，因为他要节约所有的费用。这样的话其实平均的话，他按年算的话平均是低30%的。 哦， 确实票价便宜一些。 所以呢关于这个飞行体验以及我们今天的雷区，我们刚才说了一部分，然后呢一段宣传时间就要到了，咱们下半时段的时候根据大家提出来的具体问题，包括每一位朋友可能在网络上留言，我们都做了截屏，对于大家的这些苦恼点我们挨个排查和解决一下。那现在呢由于离这个18点越来越近了啊，我们现在进一个倒计时，我们秒杀活动的预告，就是在18点的时候我们将会秒杀今天我们特别为大家准备的几米无屏电视 Z6 10台，然后目前非常有限，因为据说全网我们这儿是肯定有货的，别的地方好像已经抢购一空了啊。然后这个名称大家已经知道了，不光有无屏电视，我们里面还有附赠982的特别大礼包，给大家介绍一下，其中包含价值300元的芒果 TV 全屏年卡，价值198元的吉米 Z6 专用 3D 眼镜，还有价值129元的东芝64G U 盘一部。那这个正品和赠品会分两批快递给大家，如何购买呢？一会儿18点整，您最好现在就进到我们这个市场啊，搜索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也就是我们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进去之后呢你有两种方式购买。第一种呢在这个留言区回买买买3个字，直接就跳转到我们的福利商城。再或者您可以在关爱青年计划的右下角，您可以找到福利商城，点进去您就可以看到这个商品了。然后商品上面现在标价是0.01元，因为我们将会用1分钱来让您购买秒杀资格。当您1分钱购买之后，您就可以留下您的电话和联系方式以及您的姓名，48小时之内我们的工作人员和您联系确认之后会给您一个购买链接，独家的购买链接，到时候您就在家等货就行了。分两批正品和赠品，分别会投递到您的家里。所以现在您还等什么？赶紧找到我们，18点等着一开枪您就开抢吧。刚才很多朋友说呢，那个视频看了一部分没看完，现在呢我们还有1分多钟的时间让大家再回顾一下这个产品，然后在广告之后和资讯之后我们的秒杀开始，我们的节目也将会继续为大家扫雷。我是苗山，咱们稍后见。 用大家对于流明数不是那么清晰的概念来进行个标注。 对， 因为还有一种流明叫做 ISO 流明。那我们看到很多的标啊，我有3000流明，没有4000流明， 这里边又体现出来厂商实不实在这么一个问题。 对， 因为那个3000-4000流明跟这个安氏流明，它其实没有， 其实 概念 是吗？ 对， 有一些 差异。比如说这个，比如说我们讲这个700，大家觉得700不高嘛？这个数值大概等于是一个3300那个 ISO 流明的这个指标。而且呢，还有一种标注方式，以前叫什么光源流明，就是这儿的一个亮度。可是谁会杵着这儿看？大家看到的，对，大家看到的是我打在屏幕上的。 对呀、 那吉米的那个标注方式用的叫时标， 就说我是打出去的那个是多少的一个流明值、嗯、是这样子。因为比如说有些电视产品，我们知道这儿肯定是最聚光的， 对， 打出去后，因为我们知道墙面还有不同的墙面 反射， 材质也不一样，它反射情况也不一样， 包括你要有墙纸的话肯定更有一些相关的反射。 对， 对，所以这个产品的最大的一个，我觉得最大的一个好处就是它标注的其实比较保守、 嗯、 700我们试了一下哈，其实在我一开始一直觉得这样的产品在白天就基本上我们什么都看不到了，但其实真的比我想象的要好、嗯、小航可以先帮大家调一张图片出来，这个是我在家里头实拍的，就是有三个对比的图片。 嗯，这个图片对比呢我们来描述一下啊， 好， 左上还有 左 下还有右侧， 左上角这个图片呢是白天， 你听得见送别时长长的背影， 你听得见康桥上的挥手告别， 你听得见雨巷里撑伞的姑娘， 经典的文字你听得见。2018年北京电台带你听见经典多场诵读沙龙科技化诵读体验会正在蓄力发声，敬请期待， 希望大家通过电波听见经典，听见美。大家好，我是濮存昕。 北京时间18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下午6点，北京，回家成为了这个城市最有人情味的事情。 98.2兆赫 ，AM 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看电视想看大的，看电影想看大的，玩游戏还想要大的。吉米无屏电视 Z6 全高清画质，高亮度呈现，人工智能系统带来全新的影音娱乐大视野。北京青年广播潮流梦工厂吉米 Z6 超优惠团购限时奉上，听众专属，关注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发送团购获取优惠团购信息，限时报名即刻开启。吉米 Z6 出色不止全高清。新加坡的牛车水市场，想喝杯热红酒，绕去德国的圣诞市场。 苗山带您玩转市集， 美好生活，淘来给你。 北京时间的18:01，我们已经进入到秒杀了。哎呀，现在我怎么跟着这么激动啊？其实我们家里人已经在抢购了，据说我们的后台同事说已经卖出去好几台了，所以听众朋友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赶紧进入到我们潮流梦工厂特别为大家奉送的玩转市集周末秒杀环节当中。我们今天为大家奉送的就是吉米 Z6 无屏电视。大家好，我是苗山，这里是玩转市集。我怎么也特别的激动，2799啊，大家别错过，走过路过不要错过。好，给大家介绍一下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的两位嘉宾。首先呢是去哪儿网的机票事务部经理徐光业，有请。 嗯，大家晚上好，2799别错过。我听你说。 另外这位是我们的机票专家高鹏，有请。 哎，大家好，欢迎听我们唠叨。 怎么是唠叨呢？这都是实用帖啊， 对吧？我们真的是把大家比较实用的信息然后整理一下，今天和大家交流，然后下面的时间呢就和大家一起看看就是实践当中很多网友朋友发来的自己的一些感悟，包括遇见的问题。 嗯， 哈， 嗯， 首先看到的这张图片，哎呀，没看见图片的朋友，大家关爱青年计划找到我们啊，左下角视频直播就可以看到我们即将为大家呈现的图片了，同时右下角的福利商城都可以找到我们今天秒杀的 Z6。 反正啊，我刚才提到在航空公司上我是从来不看电影， 嗯， 因为要清晰度高嘛，在家看。 对， 实现 适合买那2799的是吧？ 我已经买了。反正躺着看家庭影院的感觉很好。 嗯， 好，我们看看正题哈，给大家扫雷开始。第一雷， 有一位朋友说必须为这个东航点个赞，说25号早上9点多的时候开始候机，没想到因为江浙沪一带大暴雪，航班一直延误，好多航班也因此取消了，一直等到傍晚6点多。不过今天感觉这个航班啊特别贴心，就是机场呢给我们安排了餐食和酒店等待，在酒店待了第二天8点，哎，没读完，接着看啊，哦，到第二天8点还说给我们安排了另外的航班，真心感谢航空公司的热情周到，最后总算是顺利到达了。 嗯， 这个是大家像是刚才觉得我们表现好的那部分的一个真实案例， 对，其实我觉得就是可能在遇到这种，就比如说像一般是5、6月份，然后包括一个8、9月份都是这种雷雨频发的季节，我个人的建议啊是说能够给自己买一份航班延误险还是很重要的。因为我说一个自己的真实案例啊，因为我的那个信用卡是有这种就是延误4小时就会赔500块钱人民币的这么一个一个服务，然后它是如果你延误的时间然后再累积的话，然后它就会赔得更多。那次我们是也是去日本，然后当时是 不用说你去哪儿 啊，对不起， 他只去日本， 对， 啊，听众朋友，他只去日本。 然后就是当时正好碰上台风，他当时那个航空公司就给我们打电话说是一般像这种台风的话，可能是一个航班取消，那如果航班取消的话，那可能你就要马上要购票啊等等啊这种情况。但是它是以延误作为，就是它可能是航班延误，然后它就延误了12小时，我当时赔了是1500块钱，但是我当时的机票是1800块钱买的，所以其实那个对于我们来说还是非常贴心的。然后这样其实也是能够弥补了我们当时的损失，因为当时我们是几个人一起出去，然后订酒店包括一些其他方面的费用总共加起来是完全可以，就是这1500块钱绝对是够的。所以我觉得可能在我们在计划这个行程的时候，这件事情就比如说提前买一个保险呀，然后包括我们可能有一些就是有一些预估的这种情况会比较好。你有没有就是这样的情况，高鹏？ 我还好，虽然我确实我很惭愧，我没有买过延误险，但是那个我在外边就是回不来，有这种情况，就是雷雨，然后飞机备降，本来到北京就备降到太原，然后在飞机上坐了一宿，第二天早上，然后当时我有朋友也在，他也备降了，那天北京雷雨，他就赔了不少钱， 是吧？ 我觉得同样其实在飞机上坐的挺难受的，但是其实我觉得他比我幸运。 所以我觉得可能是在遇到这样的问题的时候，就是大家可能会给自己，尤其是作为消费者来讲，我觉得可能多一些就是备用的一些做法会比较好一点，然后这样呢就即使是延误，你可能心情也会能够舒缓一点，对。 这个是刚才这个网友提出来的，我们根据这个问题展开的一点，然后我们看看下一条，这应该也是刚才提到的，行李提取慢，行李也把我弄坏了，希望弄行李的人员能不能以后温柔一点，其他的就还不错。底下这个你们的网站回复也特别逗，说机场工作人员的洪荒之力有点大哈。 对，他可能其实这个问题， 这可能是刚才高鹏提到的， 对， 咱们不能光赖行李员，对吧？机器的那个搬运过程就是 无法控制， 对，咱们跟他不认人也不认行李的。 我原来问过机场的行李工啊，他们有这么一个情况，就是好多好多人收拾行李是绝对是往里面猛塞，然后盖上盖子的时候是自己坐在上面，然后把垃圾拉上。 啊，这种行为是我经常会编。 然后呢，这个行李在运输当中，自己炸开来了，那个就是拉链承受不住，然后那些衣服出来之后，滚进那些轮子里面，把整条那个分拣线拉停。这种情况其实在每个机场经常发生。 哦， 最后你说这个东西怪谁？当然航空公司会给你一点赔偿，但是事实上这个实际损失非常大。 哦，那其实我觉得可能有一些喜欢买买买的那个女生们，因为我知道有很多人啊，真的是比如说跑到什么日本呀、韩国啊去买买买的时候， 只去日本， 那个， 没有韩国。 对，然后就是去那个那就是东南亚地方也是喜欢淘货的这些人真的是很喜欢买东西，而且他们就是真的就那个箱子就是马上就要炸开的那种状态特别特别多， 马上就要炸开， 对，真的很多人就是说是直接坐上去然后才能拉上。 好，我们看看第三个。 这位朋友我们给他抹了他名字，就说这么多年感觉最差的一次，机票并不便宜，而且行李箱还不让带上飞机，我14寸的行李箱还是第一次被告知太大了不让我带上去，而且还没有免费托运，行李箱里就一个电脑3件毛衣，托运却要140块，5个小时的航程，这个不提供餐食也就算了，居然连水都要花钱买，一份饭还得花40，还全程在飞机上卖商品。我 这可能是对，这可能是低成本航空公司是经常会有这就是会有这样的遭遇啊。 我看他乘机时间是2月27号，今年应该是前不久的事儿哈。 对， 但是他并没有标注去哪儿，对不对？ 其实我们在就不告诉大家了，它是有一个比如说具体哪一个航班，然后它会评价它这个情况的，能大概知道它是从哪儿到哪儿， 从哪儿到哪儿， 这个我还真忘了，因为我们把它的那个， 那你提你知道干嘛，我以为我能有什么内部消息。 但是这个很显然就是一个低成本航空公司， 没错， 经常会发生。 低成本航空公司现在越做越大，特别在东南亚地区，大家去做过 Air Asia 对 吧，大家特别开心。 亚洲航空嘛， 其实如果没有低成本航空公司的运营，我相信在东南亚那些岛，据说你知道印度尼西亚和马来西亚多少个岛，是成千上万的岛，那些岛民之间的他都是坐船的，就没谱啊，对吧，他们坐飞机，其实给了大家非常多飞行的机会，但是他们其实对行李托运的要求相对比较低，就是经常去，早上去早上回，下午回来，这样的情况下面，所以说这个东西其实非常方便的。当然是对于我们游客来说，在官网上写得很清楚，如果托运一件，如果你订票的当时买是有优惠的哦， 对 吧，行李优惠，你一定要有多少准备， 你提前在那个官网上面再购买，就比如说他起飞之前，你只要是到机场那个柜台之前，你能够买这个行李额的话，它也是相对来说会更便宜一点的。 没错没错没错， 我们有时候说吧，就是买机票这个事儿暴露出一个问题，就大家觉得我想落实惠，但是呢我又不想付出什么代价，这个是 不想损失， 对，但是如果您真的能按照行程到时候走，您也就得到这实惠了，但就怕自己比如行程有变然后走不了，刚才我们提了退改签就是一个问题，然后再加上行李这问题也是，有的时候人说我懒我不想上网提前看，那提前买行李就是便宜，各家航空公司如果提前在官网上预约，我可能要2个行李或3个，提前买一定会在这个 check in 的柜台上买，肯定要便宜得多，对吧？ 对对对， 早做准备。但有的人说我就不喜欢干这个事儿，那您就得有哈钱粮盯着， 没事，基本多吃2次亏就知道了， 对吧？ 对对对， 所以有的时候这个怎么说呢，事儿不能省，也是为我们自己有保证，多了解一点，多了解规则。 其实我们现在大家一直在说做一个合格的或者是 文明的 合格的旅行者，其实这个包括是什么，就自己怎么知道我的旅行证件怎么回事，对不对，我要去哪儿的，应该办什么签证，或者哪些地方是免签的，然后我的行李额怎么情况，我提前多久去机场，这其实就是你做多了，就跟我们现在国内坐地铁一样，大家都知道怎么坐地铁，对吧？ 对，其实这个这些我们刚才提到的已经不算是一个达人需要知道的，那是一个基本常识了，现在已经是。所以如果说我不知道，我不想关注，不想了解，那最后可能吃亏就是您，是不是？ 其实 有疑义， 不是，其实我想跟大家说一点，就是说为什么会说提前购买会更便宜一点呢，是因为飞机的运力其实它是一定的，因为它要上天嘛，它这个运力是相对来说是固定的，那如果你越早去购买你的行李额的话，其实航空公司也好或者说航班也好，能够提前准备好说我大概是说这些人要拿多少多少公斤的东西，那么其实它是能够提前准备好的。但是如果你要是现场柜台上面为什么会贵呢，是因为他比如说我承担了你这一份运力，那么其他有的人他有可能就会有损失，他可能我就承担不了他的这个行李了，我要再安排，那么可能对于航空公司来讲这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成本付出了。 好，我们看下一个点，这个是一个订单详情，这是应该 对，这是提醒大家，这是提醒大家到底从哪儿去看他的那个行李额也好，或者说退改签也好，因为很多人其实都会在说哎，那个改签费太贵了，怎么能一下那么贵出那么多？其实我觉得可能就是因为大家没有提前看到说这个退改签的它的规则到底在哪儿。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图片啊，这上面显示出票完成总价是1369，然后订单号这一点有的时候也需要，比如说你要退改签的时候也需要订单号码，下面有一个行字就是退改签规则，然后它是可点开的，所以大家如果下次买票的时候这个位置一定要关注一下，它一般通常都在出票完成的警示标志周围， 对， 然后下面是有这个飞机这趟航班的具体启程时间落地时间， 包括下面你看我有改签，这个是不同网站可能位置不同哈， 对， 但是退改签规则民航局规定是一定要有这一项的， 对对对， 所以无论大小大家自己好好查阅一下，每一张票的规则都不同， 嗯， 每一家航空公司针对每一趟航班的不同规则都是不同的，所以大家这个买票的时候一定要认真查询，同时有一些公司的商务出差可能有专门的同事去帮你订飞机票的、 嗯、 对吧，所以同事帮你订完了之后，我觉得聪明的朋友应该用你自己的证件号码登录像什么航空纵览啊， 航旅纵横 ，对对，一些专业的查票的 APP 上面， 对， 也会显示出您出票成功的这个信息。我相信上面应该是也有出票先证， 不用登录，就是像我是航旅纵横的忠实 的有票号就行了。 对，其实这样的，你的身份证，比如用你的护照和身份证在后台有数据，只要中航信。啊，出了票了， 对， 马上就能显示， 对， 就跳出来了，对， 相当于就是在这个航旅纵横这类的 APP 上面、嗯、它会绑定您的护照号码、身份证号码， 对， 然后呢当以您的名字和证件号码这个出票成功的时候、 嗯、 它自动就会关联到这类的 APP 上，对吧， 而且非常好的是它可以提前选座位， 对， 你航班起飞前直机就把你喜欢坐，你先靠窗还是靠坐道过道， 其实有，哎，我们做过这样的一个询问。 问你呢？ 我呀，我其实个人喜欢靠窗，哎， 不喜欢挤当中。 我就喜欢过道，我就喜欢边上。 对。 我在里头好憋，上厕所不方便。 好多女生，我们做过女生的这么一个就是调研，说，好像是女性是更喜欢靠过道一点，因为就是、 啊、 对更喜欢、 哦、去洗手间方便， 对，去洗手间会更方便一点，而且过道的话，比如说你腿可以往外伸一伸， 嗯， 然后这样会更舒服一点，对， 嗯， 男性正好不是，男性是希望尽量少打扰，他们希望靠窗。嗯， 你看他的那个刚才眼神一丝否定， 就不是是吧？ 我在想我到底是喜欢什么？其实有的时候长途航班啊， 他是想问你是站男生那边，女生那边。 我觉得如果长途航班，其实我是愿意坐过道的。但是如果有一些，比如某些，比如说飞越极地啊，飞越一些， 哦， 你知道吗？有的时候你飞北美的时候，冬天啊，我们往美国飞以后，你如果坐飞机的左舷， 嗯、 你是看到极光的。 哦， 我是 这个点可能大家也要注意一点。如果比如说是飞北美的这个航班，没准会看到极光。 对，这概率在冬天非常大。 哎，我知道好多有人就是说，比如说他在选座位的时候，他会看几点。比如说我如果说是那个快日落的时候，他可能会选择另外一个，就是一个靠窗的一个位置，让他能够看到日落的那个余晖的那种景色。对， 比如说你从北京飞东京，然后你坐左舷的时候、 嗯、 在降落的时候可以看到富士山。 嗯， 哦， 我会抬一个相机，然后长焦相机去。 现在其实用手机就可以了，好多那个航空公司都是可以开放 这个，像押宝一样的，我根本分不清。 多好玩啊！你觉得 有的时候，你知道飞机有的时候停在那儿的时候、嗯，我有时候靠，嗯，左窗能看到，结果它飞起来转了个方向，我就白选了。 啊，基本上大部分情况下降落航路应该是恒定的，在偶尔风向改变的时候，它会改变方向。 所以这至少得吃一次亏才能知道。 对，其实当时还是大概率问题嘛，就是你这个事情的概率有多大？ 嗯， 其实窗外的风景非常的好玩。其实你比如说你在飞机上有一个飞机跟你同方向飞行呢，它就在你旁边。然后你会发现说，哎，我们飞机可能比它飞得慢一点，或者它快一点。 天哪， 特别好玩！ 你内心戏好足。我上了飞 喜欢飞行吗？ 我上了飞机就睡了。你忘了吗？我刚才 对对对对 对, 对, 对, 对， 我睡了，我什么也不知道了。嗯、但是如果像有 Z6在装在飞机上，我就选择看电影了。 电压只要合适就可以。 喜欢的朋友别忘了，我们现在正在秒杀过程当中。 嗯、 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左下角视频直播可以看到我们。我们是一个可以看得到的广播节目，同时呢右下角还有福利商城，现在正在进行我们的吉米 Z6 无屏电视的秒杀过程当中，是不是幸运呢？现在你就赶紧冲过去看看吧，以一分钱就可以拍到秒杀资格，稍后工作人员会跟您联系的。好，我们继续看网友方面的图片哈。 嗯， 这张，哎，有一位朋友 说机上 WiFi 的是吧？ 对，一月份刚刚乘坐，说哎，南航的飞机上 WiFi 有惊喜哎，虽然不能登录微信之类的聊天软件，但是可以通过南航的网页看视频就方便了。 嗯， 这个肯定是不像我， 这是早了， 不像我对那个要求那么高。 一月份吧， 这个不是，它其实有的时候它不是空地互联的网络，就是它不是登录外网，有的航空公司有一些内网，就是在飞机上能看自己，就是这个飞机的局域网，但是现在事实上。世界主流航空公司都在推这个机上 WiFi 啊，你像霍尼韦尔就提供我们这样的设备，然后就是可以通过卫星的基站来实现这个空地互联啊，南航和东航现在都有。 其他航司在跟上。 但是这就是我想问一个问题哈，就是这有可能是一个雷区的未来，随着这个飞机网络上的 WiFi 的就铺设，各个航空公司现在可能大部分都可以收费的或者免费的，但是我相信也有一些问题，比如收费规则大家之后会有疑义的，不同航空公司也有不同的这个解释，比如说有它是按整个行程算， 有流量费算， 有 我的预算按照 包行程 时间算， 对 对， 所以这个其实有可能未来成为一个雷区，就大家有可能没看清楚单位是什么。 其实大家理解一点，航空公司完成的是一个旅客运输，就是我上没上飞机，我运没运到，安不安全。至于说它的附加服务，这是航空公司的一个，他希望通过这些东西提高它的附加收益。 嗯。 对吧？就是它是这么一个问题，嗯、就是类似于说你在麦当劳吃东西的时候，他说你要不要买一个小玩具？那个玩具是它的另外一块利润来源。其实大家可以理解这件事情，但是其实就是价高者得嘛。就是你这个价格定太高了，大家就不愿意玩。你这个成本是非常的贵，一架飞机装一个这一个 WiFi 的设备，然后你航空公司还要向卫星组织去付那个流量费，非常的贵。其实我可以告诉你，现在没有一个航空公司在这个上面挣到钱了。 嗯， 但是它是提高这个旅客的这个一个 舒适度、 飞行体验的一个 飞行体验。 对， 那可是我想，比如说啊，在规章制度上面有没有一个标准，就是说这个网速是多少是合理的、 嗯、 有没有可能未来就会出现，比如说我觉得网速不够高，但是我交了钱了，我就想投诉啊，怎么这么低啊，你给我退、嗯、这可能未来因为你服务铺的越多， 对， 那就 有 可能， 对，它会有这样的问题， 对吧，就是不满率就会越高， 它有限流的问题。其实我自己感觉啊，就是我刚才说了我搭了飞机、嗯、其实发现我跟微信跟朋友聊天完全没有问题， 嗯， 他们回复都非常的快，但是你要发一张图片、嗯、没可能， 哦， 因为这个带宽在飞机上是恒定的，如果大家有的比如说我哪一个人没事我下个片子在飞机上下载，那他也只要点下载，那这个飞机就所有人就别玩了， 哦， 啊，这是还是一个技术问题，当然我相信这个技术非常的快，也许过了5年10年 我觉得用不了那么久，我觉得可能用不了那么久，因为其实 我也觉得用不了这么久。 对， 你知道我们现在科技，就是我们中国的知识产权在科技方面的发展有多强吗？不光是民用啊、家用啊各方面、 嗯， 包括你看 Z 六发展这么好，对吧？就是我相信，就是像昨天我们在节目里，前天我们在节目里还聊， 嗯、 现在有一个车展上面已经出现了可以飞的汽车了，这种概念车， 嗯、 因为它是空客公司和一家汽车公司联合做的一个品牌。 嗯、 虽然还没有量产、 嗯、 但我觉得概念车出来了，量产这还会远吗、嗯、所以现在科技发展的速度是不是我们能想象得到的， 对，我觉得可能就是就像刚才高鹏说的，就是它可能会有某一段时间内会发生这样的一个问题，就比如说大家会说啊，说啊那个就是有限制啊，它的那个网速不够，但是很快慢慢的就是这种规则会很就是随着用的人越来越多，它必然会慢慢解决，而且各家公司也不会说、 嗯、 啊它一下就特别贵那种，因为毕竟这是一个市场行为，一旦你定了越高、 嗯、 可能就没有人买了，没有人买这个服务的话，可能这个服务就没有办法延续下去， 就反正为了寻求一个良性的循环， 对对对， 航空公司自身都会代谢然后发展，对吧， 对对对， 我认同你刚才的说法，就是这个、 嗯、 这是市场行为，交给市场去决定吧， 对 对对、 嗯、好，我们看下一张图片，还有没有图片了， 好像应该是差不多了、 嗯、 对， 所以就是在你们的工作过程当中，你觉得遇见的大家可能最多问题的就是经常抱怨的，除了退改签， 嗯，可以问问高鹏那边，因为他们那边应该会有一些就旅客会有一些问题会艾特你们吧，作为一个大 V 来说， 我觉得我碰到比较多的就是这个签证问题，其实大部分旅客就是特别是刚刚出国的旅客，他根本搞不清楚他比如说啊，他自己的签证没办完，他买了机票了怎么办、 哦、 然后他被拒签了怎么办， 对呀、啊，哎，你给我说说这个吧，我身边很多人这样， 就是你知道去 美国是这样的啊、嗯、我先解释一下，因为很多的国家签证处是要求在你办个人旅游的时候需要提交你的各种证明文件以外，你要提供行程的有效证明文件，什么是你的行程有效证明文件呢，就是往返机票， 嗯， 所以这个需要 包括一些酒店， 对 对， 所以这需要我在办签证的前期我就得把机票给定了、 嗯、 然后酒店给定了、 嗯、 然后准确行程交给领事馆、 嗯、 然后他们去审查、 嗯、 但一旦拒签了，我这些可都是真金白银花出去了， 其实如果大家 在订票之前不妨先通过 OTA 或者航空公司官网去了解一下航空公司关于拒签这样的。据我所知啊，欧洲起码有两家航空公司，一家欧洲起码有一家航空公司是，如果你被拒签了，你提供拒签证明，它是全额退款的。 哪家？韩莎吗？ 北欧航空。 北欧航空、 啊、 哦，北欧航空旗下也有很多。我想想啊， 北京、上海、香港，我们都有这个， 啊、对 都看到他们有飞的航班。 它是星空联盟的成员， 星空联盟的创始成员航空公司。 你看珊珊也没少飞啊。 对，其实有很多航空公司是这样，包括我知道原来在美联航这个打电话问过啊，人家说你没事儿、你现在这个便宜机票你先订吧，24小时之内，如果你任何意思反悔，就全额退给你。 24小时还没到我交到签证处呢。 对，其实这是它是让你犹豫，就是你买了，你觉得哎买贵了或买亏了或者不想去了，因为有的时候你看到特价机票的时候，就是你一闪念说 冲动。 哎走一个吧， 走一个。 其实真的，我觉得可能很多人都会觉得说，哎，为什么会有就是有想要出去玩的一种冲动？可能真的就是 来源于价格， 这真的是便宜机票是 当时就想走一个，结果第二天老板就说你走不了。 其实就是有钱啊，咱们中国人，大家你看，你到了。周末或者到了节假日，看所有的身边的朋友都在海外买买买，走走走，吃吃喝喝喝的时候，你有冲动吗？都有冲动，这是一个相互的影响。 嗯，有的时候看到大家只买买买，我其实心里还挺复杂的。怎么现在出国就变成买买买了呢？ 嗯，对。 我记得我真的第一次去欧洲的时候，2005年，当时我记得我们是带着， 啊、 当时我们是带着一堆小听众。那时候我还没毕业呢，但在电台实习的时候带着小听众去那个丹麦探访安徒生的故乡、嗯、然后当时我记得特别清楚，旅行社特别骄傲说我们的团品质很好，给大家做的，因为是给小朋友，因为我们是无购物团，当时就说无购物是很相对要贵一些，因为没有价格上面的补贴，对于旅行团来说、嗯、所以我们是无购物团，这种品质很高的、嗯、大家觉得啊、哦、当时就觉得很开心、嗯、获得很多知识。结果前两年我们再次搞活动，有一次旅行社就说，哎呀，当我们做了无购物团，所有人说退团，我们不参加这个，我们要求加购物，没有购物不参加。我说曾几何时，就以前大家都是想去无购物的团，如今就没购物都不去了，这是一个多么不好的一个风向标啊。 但是我说的那个，你说的有购物是旅行社可能是指定的枪店，可能行业叫这个枪店这样一个地方，它是带提成的。但是如果行程当中给你安排一天或者半天时间去奥莱，去或者早点，咱们早点去机场，然后机场里面好逛好买的东西， 我们那个当时我们的那个每天全部是博物馆的行程，没有时间，真的没有时间购物、 啊、 以至于当时几个家长就放心把他们的大概不到10岁的小孩全托付给我一个大学没毕业的人。当时我最高峰的一天，我一个人带了11个小孩， 嗯， 就在路上走，妈妈们全部已经走了，说好我们托团半天。 非常开心。然后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刚才话说我们绕开了啊、 嗯、 就说关于这个签证的问题啊，就是说、嗯、航空公司不为旅客自己的旅行证件负责，至于说你说我出发前我护照丢了，或者说我签证没办下来，还有你现在去美国那个叫签证更新系统，对吧？你就你出发之前你要在网上先提交一个，他证明他在后台系统里面同意你去了，你到机场 check in， 很多人他不知道这些东西，到机场跟机场拍柜就那个柜台拍桌子。 再说一遍刚才那句，我都没 叫 没听明白。 签证更新系统、 就是美国签证，你不是你办下来了以后就有、 哦、对对对 就能去的、 那个， 你还要在就是你要去之前你要那个重新的去确认一下我到底能不能去， 哦、对对对 嗯， 其实是注册一下， 对 对 对， 对，没错。 所以我们就说今天想借这个机会解读一下，很多呢是大家就认为特别不满，跟航空公司选机票之间的有一些矛盾、 嗯、 但其实有一些东西是可以在我们这方面提前化解的，甚至让我们一些不了解，对于很多对出国旅行并不熟悉的人来说，我走出国门那一刹那只要出现问题了都是你们的事儿， 没错， 对不对？ 对， 甚至有些是航空公司的问题还会赖机场，对吧？ 啊，对， 我原来还碰到过，我觉得还是算是行业的旅行达人、啊、这谁我就不说了， 嗯， 他买了国内一家航空公司的机票， 嗯， 哦，他是买了一个外航的机票，最后外航的航班取消了，他想改到国内航空公司，说、 嗯、 我国内航空公司我跟他是没有任何改签协议的，我不能改、 嗯、 他就把这个航空公司在微博上骂，

首先呢，这个时段一开始为大家公布一下我们第二个今天秒杀的商品，也是特别的热门。本时段的好礼是为大家准备的，是由北京莱恩堡。莱恩堡对提供的葡萄酒两瓶，大家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当中，只要输入买买买三个字，就可以在微店里进行秒杀，秒杀价格为0.01元，也就是一分钱。那这次这一分钱跟刚才的 Z6 不同，这个一分钱就可以带回家喝小酒了，所以呢现在就别忘了，为我们提供的就是莱恩堡的葡萄酒两瓶，关爱青年计划输入买买买，同时您可以在右下角的福利商城也可以找到这个商品的链接，现在赶紧就去拍吧。再次为大家重复一下刚才6点整开始进行秒杀的几米无屏电视 Z6 可以获得我们的潮流大礼包，原价是2999元，今天我们节目特供是2799元，同时还可以获得价值300元的芒果 TV 全屏年卡，价值198元的吉米 Z6 专用 3D 眼镜，价值129元的东芝64G U 盘一部。所以今天我们节目丰富的是不光是有特别棒的内容，同时给大家提供的每一个时段都有不同的商品，现在赶紧去抢红酒或者是抢 Z6 吧。好，我们继续刚才的话题，在这个时段呢，我们想请两位的机票专家给我们提供一些积极的建议，让大家避免走入雷区，这才是关键的。最好还是不出现问题才是最好的， 对 对 对，对 吧？所以首先就是坐飞机，对我们来说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在机舱里面的舒适度，和飞行体验，对我们来说是整个行程中最重要的一部分了。 没错， 刚才我们提到的一小部分，做了一个小调查，就是我们三个人喜欢靠窗还是喜欢过道，但是我相信收音机前的您也有自己的喜好。那尤其我们专家给我们分析一下，在不同的机舱，这当然了，机型不同哈，大众机型当中，如果您有什么需求，适合坐在什么位置，有没有一些特别专业的推荐？ 我想过这个问题 啊。 第一，大家多挣钱。这个坐公务舱一定比经济舱舒适， 贵的一定舒服是吧？ 贵的一定舒服。 但是其实我有一点要说，就是很多现在有一些特价公务舱，或者说是一些就是相对来说会便宜一点的公务舱，它的价格有的时候会比全价的经济舱还要便宜。对，所以大家其实在选的时候可以稍微看一下，就是比如说如果它真的这个条航线特价公务舱会很合适的话，我建议大家可以真的是选择一下去感受一下，就是这种体验。对， 没错。还有一个就是现在啊，好多人买票喜欢去航空公司官网，官网当然有它的好处，有非常多的好处，但是 OTA 的好处在哪里？ OTA 是个比价平台。 OTA 是什么？ 就是 我们解释一下， 就 像我们去哪儿网一样的这种， 对，这是一些专业的机票搜索引擎。 对 对 对 吧？ 在同一个航班同一个时段里边，这么多航空公司的这个舱位里面，哪个是最便宜的？大家不妨试着去，不要这个拿经济舱来比，可以选公务舱看一看。我经常往返北京上海之间，然后我就知道有的时候这个公务舱很便宜， 对， 1300块钱1400块钱公务舱很舒服，积分还多。 对，其实我觉得我也觉得说是大家可以当然不是做广告啊，只是觉得说如果能够用这样的方案能够体验到更多更舒适的服务，我觉得可能这个是大家都想要就是有这样的体验的。 我其实可以给提供给大家一下，我是一个浪费了好几万就是里程积分的人，我以前一直以为靠这些里程是可以怎么说换机票，首先你可以到达银卡或金卡的位置，所以我攒着这些积分一直没有用。后来我才知道，我哪怕在商城里换了东西或升了舱，这些里程还是作为衡量我是不是可以升金卡的标准的，对吧？ 当然， 所以我相当于是浪费掉了。 里程是我的一个目标，就是我尽量去选择某一个联盟航空联盟的积分。比如说今年5月份，然后我去巴黎，然后一直待到6月份，然后从阿姆斯丹回来，然后我就是拿我的里程完全只补了一个300。 你肯定是南航的吧？ 不是，其实我是飞的星空联盟的。 其实我现在也是，我有一个特别二的一件事情。我以前吧，就是在做不同航空公司的时候，我没有关注过联盟，我知道他们是一个联盟，但是我没有概念。 对， 所以我办了同一联盟的不同航空公司的不同卡，以至于里程也分别记在了各个卡上，也没有记在一起。 没错， 是不是有点傻？ 这个是需要我们来普及给大家。 对 对, 对，需要告诉大家一件事。 所以无数次我飞行德国的里程我都分别记在了国航、海航以及海沙航空公司上。我在想如果把他们仨集在一起，我早就升到金卡了。 没错。 其实所以提醒大家一下，对吧？如果是同一联盟的下设不同航空公司，你比如说你办一张国航的这个直营卡，你去坐汉莎的飞机，你也可以机上里程的， 对， 不用非要机在汉莎的那个卡直营那个卡上。 对 ，Miles More， 对， 其实 Miles More 是现在世界上最大的这个里程的一个供应商，你买东西吃饭很多地方可以有，大家可以去看一下。 但是它门槛很高啊，同样升金卡的条件，升金卡的条件不同航空公司是不一样。 没错没错， 尽管他们在同一联盟，但是自己航空公司升舱的这个条件不同。 没错， 国航相对容易一些，好像是。 好吧， 我不知道，还是你说了算，我不专业。 对，其实每个航空公司我们不评判他们，因为它是立地市场不同嘛。因为我这如果在北京市场，我国航这个占有大量的商务旅客的话，他其实他也会考虑说我的接待能力，说我都给了你们金卡，但是我的休息室根本就你住不进去，对不对？ 嗯， 其实他还会考虑整体一个情况。 哎，我想知道一下，就是能不能给我们提一些不同的联盟当中，哪一家公司的哪一家公司就是升的这个条件最不苛刻最容易升？ 其实不是说升舱的问题啊，升舱其实 升金卡的问题， 升金卡啊，升金卡其实我现在觉得其实天河联盟就是国内东航还不错，而且它同样给你的金卡或者银卡的待遇要比其他的好一些， 对 啊， 好 啊。但是我们现在在北京，我们聊的是北京，那北京是国航的基地嘛，我们出行的最多的搭的是国航，那么就 星空联盟， 那就是选星空联盟了。 那星空联盟里面，你觉得得到金卡几率最高是哪个航空？ 其实我知道北欧航空还不错，北欧航空它二十段多少段，具体我忘了，但是它其实待遇不错，而且它给你升舱的机会会比较好。它只要我觉得外航这点很好，它对现场的把控非常好，一看到今天我公务舱或者超值经济舱有空，哎，你看我这个客人，一看您是买的全价的经济舱，而且我就贿赂一下您，您就往前面走。 他会有这样的服务，就比如说像我上一次坐全日空的时候，当时其实一般像第一排都是属于那种 又是去日本， 就是全日空也可以去美国嘛。然后他的第一排那个第一排的座位一般都是作为超级经济舱的一个就是售卖的，但是当时好像是没有卖出去的。然后我就问说，哎，那我们可以选第一排吗？他说你可以的。就是当时就是直接就是说你可以选第一排的，其实当时那个第一排，然后它的空间会更大一点，而且呢，它的就是比如说你距离它的商务舱的那个距离也可能就更近一点，那么空姐就看到你的机会可能也就更多一点，对你的服务也会就照顾的更多一点。 还有一个升舱的体验是，因为我作为航空业 大 V， 没有大 V， 对，但是。事实上穿着体面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你知道吗？就是其实特别是在一些海外的航司，它是有当年黄金纸醉金迷年代跨越大西洋的这样的一个传统的，他希望我的客人都是穿得体体面面的坐在公务舱里面的或者头等舱里面的。 哎，我们有图有真相，你提到的这个是不是你提供给我们照片 了？对，我拿了一些， 我们可以边看边说。 如果有黑白照片或者是之前比较， 你先说着我找着好不好？ 当年呢，其实机票非常的贵，在当年就是50-60年代的时候，你要是能搭飞机旅行，那就是跟现在搭公务机一样，那非常的贵。 对，我记得好像就80年代的时候，咱们的机票也很贵，然后还当时随餐的餐酒是茅台，对吧？ 对 对， 喝茅台的年代，对，那个年代其实对客人是要求非常严格的，比如说三件套，女士是礼服，高跟鞋，那么。随着这个航空业的发展呢，这个要求现在没有了。但是航空公司对自己的员工，比如说你是公司的员工，坐到我的航空公司的商务舱，因为你是公务嘛，对不对？我可以，你是必须穿得非常体面的，短裤、短裙、拖鞋。 我找到了， 绝对不让。 你看这张照片，这张照片是什么时候？你能看到吧？你那里、你的那个电脑， 我现在没有显示，但我能看到，那是一张黑白照片，对吧？ 对， 1950年代，这是北欧航空当年，对，1950年代，这是1960年代了。这个飞机应该是 DC8 在跨越大西洋飞行的时候，那个年代你能看到，就是说，第一个，我还有其他照片是拿大刀切火腿的，现在你在飞机上看不到用大刀切火腿的， 这个、 对。对， 这都有彩色的图片，这应该是80年代了吧？ 不是，这一张也是六十年代， 这是60年代啊！ 60年代， 我就是主厨在飞机机舱现给你切火腿出来。 你知道吗？那个年代乘务员的制服穿的是什么牌子？ 什么牌子 ？Christian Dior。 哦，迪奥。 哦。 那个年代就是他对所有东西要求的是，因为当年能坐飞机旅行的客人也是 非富即贵， 因为机票很贵，一定 非常的贵。 就像刚才这张第一张黑白照片，我刚开始我都说这是飞机上吗？怎么这么宽呢？ 对， 是不是？ 对， 你那应该能看到了， 我能看到了，对，没错。然后其实呢，刚才我说获得升舱，一个是你在机场的时候，特别是在日本或在欧美国家，美国不算，但是在欧洲，你穿的体面，你获得升舱的概率很大。第二个，你要对他友好。你比如说，哎，习惯一下。 跟谁友好？是跟那个 你在 check in 的时候、 对对，就在柜台上、是吗？ 对你彬彬有礼，他会觉得说，其实我把你升舱去的话，你是不会影响到周边 的 乘客，你是一个非常 nice 的人，对不对？然后你主动寻找他的目光，然后你告诉他打招呼之类的。哎，我试过很多次，然后还蛮有效的。 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那个柜台办这个叫什么呀？这应该是登机手续对吧？办登机手续，通常的工作人员都是女孩。 对， 我们俩就没希望。 对 吧？某些人看上去很 nice， 对，就咱们俩就属于那种啊，我只能我能不能的那种。 我其实跟就是我们的共同的好朋友那个朱锦，上一期来上我们节目的嘉宾，我们俩一起坐同一个航空公司的飞机，同一架航班飞到汉堡。然后呢，我们的机票是同一个人给我们俩订的，结果在办登机手续的时候，他被升到了头等舱。 为什么呀？但是 我们怀疑是因为他本身是星空联盟的金卡 啊、对， 有可能会优先让他， 对， 然后他还觉得说，哎，我们都被升了，你赶紧说说，可能还是有地儿的，而且他还是其实办登机的时候还没有给他升，而是快登机的那一刹那，在候机大厅的时候， 没错， 拿那二维码扫一下，人家当时说，请您从这个门进吧。 哦， 就是你知道吗？你知道那种心情吗？ 就是所以说，其实 最好别让你知道。 我就想的是，登上这扇门之后，我们俩吃的就不一样了。 你最关键的还是吃，是吧？ 对， 我只有在这方面有点遗憾，其他不遗憾。后面还有一张黑白的图片，这也是一个大厨。这个厨师 白帽大厨， 对，白帽大厨、 当年的航空业确实是需要给客人吃得很好，而且他们这些大厨都是送到法国去，刚才我们说的法餐、在巴黎接受过非常好的培训。这个照片当中这位女士其实是丹麦的一个皇室，丹麦的一个皇室，但是具体她是谁我不是很清楚了啊、那这个年代已经是你看这个，这是当年的比较高的舱位了，就是比较好的舱位。 我还关心这个舱位，这个舱位是个什么情况？ 那个是1960年代， 1960年还有上下铺呢。 对，那个年代其实 我刚才在想，是不是高鹏发错，发成高铁的照片给我了？ 你知道那个年代如果从欧洲飞到美国花多少小时啊？现在我们可能如果跨一个大西洋6到7个小时， 七八个小时 可以到了，比如伦敦飞一个纽约什么的。当年飞它要在格陵兰岛停一下，停6个小时，大家下来 加油， 对，加油，然后要休息一下，然后换套机组继续飞。那时候的飞机是螺旋桨飞机，非常的慢，大概要20多个小时，最后全程到美国。那个年代，所以说已经有开始有些卧铺了。 卧铺， 所以其实看到了以前这个飞机舱位的变化到现在的演变， 没错， 我们现在目前看到的这个经济舱吧，舱位基本上都是这个样子的。 对， 所以刚才我们就提到了有这种需求，有靠窗的，还有靠过道的位置，但通常一般人都不太喜欢三个位子中间那个位子， 对， 是吧？ 没错， 夹在中间可能是比较。 对，所以说你看我们那个国产大飞机 C919 在设计的时候，它就会把中间那个位置设计宽一些。对，它这是一个非常人性化的。 我还没做过呢。 没999还没有。 还没有 投入运营。 对 吗？但是 它 这个设计它其实起点非常的高。 就是已经考虑到了经济舱 旅客。已经考虑到这个旅客的问题了。其实你看啊，就是如果坐公务舱，你可能觉得说你宽个5厘米窄个5厘米无所谓，但是你在经济舱特别是现在的经济舱里边，这是个很大的问题。 对，而且就比如说像我身边的很多朋友，他们可能已经生孩子了，包括二胎的这种情况。那么对于就是很多孩子比较小，把他带出去玩的时候，他可能对座位的要求还是会比较高一点的。 所以说这也是一个问题。有很多人比如说啊，金卡白金卡旅客，我们给你预留了经济舱第一排的座位，但是、那个座位上面有的时候并不好。为什么呢？婴儿的那个挂篮 对， 是在那个墙壁上的，有两个孔。你如果坐第一排，你看上面两个洞，那个是婴儿挂篮。你往往在洲际飞行就能碰到这种情况，就是前面有个婴儿哭一宿，然后你就很崩溃，然后你还不能怎么样，对吧？ 对， 对，你其实提到这个，我觉得挺有意思的。有的时候碰到朋友刚从哪儿飞回来，我们就说，路上怎么样啊？我记得一个男性的朋友直接说，我前面是一个 baby， 你可以想得到吗？我说好，我懂了。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大家选位子选最后一排，最后一排有个问题是可能呢是个厕所， 而且椅子可能会不能放倒，有的地方 对某些地方是确实某些机型可是这样，但是还有一个问题是长途飞行你后边是厕所，厕所不是因为臭的问题啊，厕所是因为大家都愿意起来溜达一下，后面又是厨房又厕所，大家那边全站着，然后你会发现你身边全是人，然后你想安静睡一会儿，然后一会儿来撞你一下凳子，一会儿来摸你一下，你说哎。 其实我有一些经验选舱位，但是我不想说，不然就不然不是秘密了。 我们怎么能让你能说呢？ 但是我是挺喜欢选择飞机后部的，虽然确实说实话噪音大一些，后部前面要舒适感好，但是我出于安全的考虑，而且迷信的考虑，我觉得后面我更喜欢一些。同时坐后面的好处是有可能后面有几个留位是机组人员休息区，但是忙起来他们没有时间休息，有的时候就便宜我了 啊！ 这是我曾经有两次，我记得我有一次坐航空公司飞机飞柏林，然后去的时候，一个机组是一个而且男孩该怎么说，乘司是吗？ 空乘， 空少，应该叫空少，有一位空少，四个空姐，然后他们服务，然后当时我就问他，我说能不能先给我个牙刷，因为我第二天起来我想刷个牙再下飞机，他说好，他说现在就给你，万一又早上起来就没有，就是大家都要就没有了呢。结果呢，等我从柏林回北京的时候，路上我一上飞机，我看到一个男孩，我说哎，请你给我一个牙刷，他冲着我说又是你。因为一个牙刷我记得你，怎么又是你，一专门在一上飞机的时候就跟我要牙刷。我说哦，我说所以我们是同一架飞机来，同一架飞机走吗？他说不是的，这个机组不是我来的机组，只有我跟了这趟飞机回北京，你很幸运啊。 没错。 我说那这么幸运，我是不是可以找个地方好好的睡一下呢？他说今天我们会很忙，然后他就把那帘打开说那你就在我们休息区休息吧，因为我们今天确定了是没有时间睡觉的。 以后这种情况会越来越少，现在的飞机，现在的宽体的长途飞机很多已经为机组设立了单独的休息区，在你的那个脑袋顶上，可能很多人不知道 哦，就是那有宽体，就是上下比较高的那种。 如果现在其实现在最好的飞机，就是我认为我坐过最舒适的飞机 A350，其实现在已经投入非常多，在国内也买了，对吧？然后很多350在那个飞机的尾舱，在那个厨房那个位置是有个小楼梯可以上到顶上，所以说350飞机后面几排那个就是你头顶的行李舱是打不开的，因为那底上可以睡九个人， 哦，像那儿没有行李舱。 对，他是在你的，可能很多乘客其实不知道，这个乘务员他换组休息的时候，在你的脑袋顶上，在那个地方休息。 哦，所以说飞机上有一个 loft，对吧？ 啊，对，没错， 对。 A380是在前舱，在前舱最前面。 所以我这招以后就没用了。 航空公司还是希望拿更多的空间来做位置。 对，反正飞一趟嘛。多带一个人总是一个， 所以说你看我们当年，如果您如还记得当年你2005-06年最早出国的时候，那时候机票价格你飞欧洲 贵， 你最便宜你买到7000多块8000块，你觉得好便宜啊，那时候。 对对，那时候 现在呢，现在飞欧洲 1万块钱是非常正常的价格， 非常正常价格。现在的价格其实 我跟大家说一下 就是前两天我刚刚看到的一个新开航线，北京往返伦敦，因为伦敦的那个出入境它的税非常高嘛，基本上它的税大概是全部下来大概能达到3800多，那么北京中转就是国内的一个二线城市飞到伦敦的价格才4180块钱，这其实真的很便宜了， 很便宜。 对， 然后飞一个美国原来最便宜买到了3900多块钱飞 哦，我跟你说，我们有一个同事在今年春节期间买到了一个，就是类似于这样的航线，就是从那个二线城市中转一下的这个航班，3400多，就是北京往返洛杉矶，所以就现在这个价格已经越来越便宜了。 对， 听这些专业的机票专家们聊淘机票这个话题，真是忍不了哈。 对，就有的时候真的我在自己淘的时候，为什么？其实我可以非常，就是非常诚恳的建议大家在3月份的时候多注意一些航空公司的打折的这些信息。 没错， 对，因为3月份真的是其实是各大航空公司甚至是能够布满到第二年的春节期间的一些便宜的航班的一个价，就便宜的机票价格，他们也都可以提前安排自己的行程，当然也要看好退改签的一个政策啊。 对。那我们这个时段主要跟大家聊聊，就是机舱舱位之间的有一些挑选，有一些什么窍门，包括也给大家介绍了这个舱位演变的过程，我们也看到了不同机型的一些舱位。然后呢，下面请两位专家给我们再解释一下，就是在目前未来我们有可能乘坐的比较新型的客机当中的舱位设计，我们在选择舱位的时候有什么一些特别专属的意见没有？ 其实是这样的，还是那句话，航空业的未来就不是给大家泼冷水啊，航空业的未来肯定是多拉快跑。这是一个 肯定的，因为它毕竟是运输方式嘛。 对，因为我去年在法国去图卢兹，就是空中客车公司总部参观了当年的飞机的客舱，经济舱的座位非常的宽，而越来越窄，现在的发展趋势是越来越窄。 我看好像80多厘米吧，就是前后的距离大概是79到83左右的这么一个距离，是现在正常的一个情况。 对，但是现在航空公司拿什么来？虽然地方小了，但是让你觉得舒适呢？就是新的 WiFi 啊，你的个人娱乐系统啊，现在会发现像350这样的飞机，就是那个座，你前面座椅底下那个小方盒子没了。你如果大家如果坐的话，就是就那东西特讨厌，你就说你个脚，你不差那几厘米，但是你会觉得特别扭， 对， 特别扭，对吧？现在的飞机已经设计了，就把那些东西能够放到地板底下，放到地板底下了。那个东西其实是那个你那个电视的上面那个盒子，对。 哦，明白了。所以其实现在越来越多人，他可能就是在经济舱这个方面，他可能选择的就是他可能会并不是那么特别的舒服了，是吧？ 对，而且现在未来的飞行呢，就是随着引擎技术的提升，然后飞机会越来越安静。那个350是非常安静的飞机，当然787也是非常高效的飞机。这个就是还有就是客舱湿度的问题，就是曾经女士会知道，其实 对，就是说 飞机很干， 一定要敷个面膜啊，或者说是怎么样喷一喷呀、什么的。 飞机的湿度其实常年是3%，这一个是因为它飞行条件有关系，还有就是飞机有大量的金属材料，现在就用复合材料了，现在新的材料应用以后，它可以把这个湿度提高了。所以说你在飞机上，因为你懂酒就知道了，你红酒的单宁的感觉，你明明在地上喝的很好喝的一个酒，你拿飞机上喝就这味道就完全变了，是因为你的鼻腔的黏膜是干的，你的嘴唇你的舱压的原因，但现在会越来越好。 对，其实 越来越好的酒对湿度要求很高的， 对， 还是会越来越舒服的。 怎么又 喝是不太一样的？ 又聊到吃吃喝喝的问题上了。 我们确实就是只能这个集市这个活动，我觉得可能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吃了。 明明今天是逛机票市场，怎么最后又变成了喝酒市场？ 对， 红酒市场。好，那再给大家重复一下本时段为大家提供的福利，就是由北京莱恩堡提供的葡萄酒2瓶，大家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当中，同时输入买3个字，您就可以在微店进行秒杀了。今天的秒杀价格，就是我在这个做节目这2个小时当中，大家可以秒杀的价格是1分钱，可以秒杀到我刚才提到的莱恩堡提供的葡萄酒2瓶。所以您现在赶紧去我们的福利商城，同时还可以秒杀到我们今天特别在今天节目当中特供的吉米无频电视 Z6 系列，然后同时获得我们982潮流大礼包。价值299元的产品加礼包，如今只卖2799，您还在等什么呢？赶紧找到我们进行秒杀吧！最后一点时间啊，两位再给我们一些提示吧。我觉得在这个购买机票的时候有一些注意的，还是那句话，把这个雷化解在未发生，这是最重要的。 对，钱之前。 对，所以提醒大家记一下。 我觉得首先买机票货比三家，那这个是很重要的，就是看一看这个。如果你是对价格敏感的，那么我们可以等一等看一看。还有就是把搜机票这个事情变成一个习惯，下载一个 APP， 然后没事的时候就跟逛淘宝一样，看看最近有什么推荐。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习惯。 对， 这样的话，你买的一个便宜机票的概率要比不看的人高很多。 不要说你怎么老能淘着便宜的，你得付出时间和精力才行。 第二个就是做好心理准备，就是这个心理准备就是飞行前的准备。那你出发之前看一看，问一问，百度一下，看一下说我行李额多少啊，我改推荐的这个情况，因为我们其实大部分的 OTA 的 APP 已经推送了，告诉你的行李情况做早提前做准备。特别是我们在北京出发北京出发就是这个安检时间会长一些，早点去，因为误机的概率很大。 那 我这边可能是告诉大家，比如说有一些多程的航班，比如说中间要中转呀、经停啊等等一系列这样的航班的时候，一定要看清楚它的中转的时候需要的签证。有一些比如说需要过境签证，有一些可能是需要一些就是你可能 听都没有听说过的国家的这种签证。那么在我们在搜索也好呀，购买的也好啊的时候呢，一定要看清楚这件事情，省得说我们可能是真的说准备要上飞机，甚至第二天马上或者这一周马上准备要上飞机的时候，才发现我可能缺一个签证。那么这个时候航空公司是有权利拒绝你上飞机的，因为就即使哪怕是说他可能不出我们的那个海关呀等等，他都有可能觉得你是有这样的风险，我拒绝你搭乘第一程的。 嗯，两位呢刚才今天都给我们提出了在最后一点时间的一些实用贴士还有提醒，最后呢我也给您一些提醒，就是您买票的时候订单详情要仔细看，退改签政策都要仔细看，一点小字儿都不能忽略，因为其中可能就是怎么说导致我们飞行能不能顺利就看这些因素了。 对， 好，今天就是我们所有的节目了，别忘了最后一点时间继续秒杀我们北京莱恩堡提供的葡萄酒两瓶，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当中输入买买买三个字，同时几米 Z6 也等着您。我是苗山，感谢您的收听收看，我们下次接着聊。 节约多少度电？ 不知道。 70亿，洗一次澡平均需要耗费几升水？ 不知道。 60升。 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不仅有各种环保知识、环保妙招，还有趣味的"微蓝北京"环保公益活动邀您参加。 本活动由首都文明办、市环保局、市志愿服务联合会、北京。